学艺韩宝丽，表演者王哲，乐队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、陈倩、韩旭，请您欣赏。 是 还是赵世成夫妇春游到沈园，唐慧仙突然见表哥手足无措，路由他一来相逢难以开言。赵世成一见此情心回忆，一旁施礼面带笑颜，路由兄你们表兄表妹说着话，我前去观花柳荫前。他们二人相对无言，默默无言。起伏的心心间，你与那赵世成生活的可美满。表哥呀，承蒙天年我感激万端，我乃是孤身漂泊一弱女，任凭那命运的安排在天地间。几年来我何曾一日忘怀表妹，回首往事不顾今天，想当初千错万错全怪我，从母 表哥，保重吧。唐慧仙双马下山飘然去，这路游论下战绩是头一山，他远望着桥头见影人消失，满腔 大家送来热情鼓励的掌声，继续为您带来一段二泉映月的片段。 请欣赏河南坠子《宝玉哭黛玉》，演唱者张凯，乐队伴奏王瑞英、张桂云、陈倩。小鸟儿玄鸣，又悲又哀呀。 绣房，哭啼啼出了一位女裙钗，见自珍她那满脸泪痕还没擦肩，她终身世俗不悲哀，小自珍她那怒气冲冲把二爷叫啊，叫一声花二爷你细听明白，哎你妈儿人看是祖父有情义，难道说我在一旁看不出来，哎我的姑娘她为谁摆平是高永过分，她为谁那骚将落花图内埋，昨夜晚我姑娘怎样是为了仙界，哎宝二爷你拍拍胸问问心做事情该不该，为什么事到如今您才来，家宝玉听此言魂飞天外，哎他那一头栽到地成烟，小兔圈旁边忙扶起家宝玉，他那悠悠一 失之望。 我两分开。葬花的花篮还在墙上挂，你种下的芍药还在院中开，开也开不败，贤妹呀，人世仙界相隔多远，寻仙妹。铁线，只哭得目中阴血伤口呀，只哭得他那忧伤不已，死去活来，只哭得天昏地又暗，只哭得情被困尘埃，这真是天长。 谢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热情鼓励的掌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为大家演唱《宝玉探病》片段。 结成亲恨啊。 请大家欣赏京韵大鼓《遣晴雯》，演唱者王丽，乐队伴奏戴玉民、刘小凯、陈倩。 转柔肠，冤屈事。 何不到园中前去招官，把他们婆婆丫鬟要仔细听。婆子答应，说是遵命。太太的言辞怎敢不听？暗思量，园中的侍女们张狂得很呐、眉高心大，人意不行，我何不在太太的跟前将他们暗算，把剑背剪草除根，我的气才平。婆子说，园中女孩们哪个有体统啊？这叫道李小姐尊贵相受了高风，唯有那二爷房中的晴雯比她与那小姐的丫鬟也大不同，每日里就是打扮一个狐媚样，穿帐着一张巧嘴，搬弄事情，香袋儿时常在他的胸前挂，粉扑味中招老在手中轻，桃红柳绿妆成戏子，傅粉十指自嚼是崔莺，调到底公子中招，书也不念，蒋二爷隐作清狂地不明，若不要出一个错疯子，将他撵失去了大家的体统，是又如伤。最要紧，太太的大事是儿孙中下长头，王子的荣华我长空，听话的仆妇丫鬟俺切齿，这都是闹起天雄，心中愤愤，一个个恼恨的是那婆。 前不暇问明，到后 请问哪个小妖精？婆子说，何不换来太太认认，并不是奴才撒谎把您的猫。夫人点头微含笑，他是忙唤亲门人分明。小丫鬟答应了一声，出房去，他不如一哄那小园主。不多一时，把秦雯唤到，来到了夫人跟前把身停。家人见夫妇丫鬟在两旁里，这秦雯连忙上前问安宁。夫人举目留神看，哎，正是他，上次骂人在园中，只见他双颊微红，春山惨淡，朱唇把点粉面惊平，乌云翻散，心眸乍醒，体态娇柔，若不迎风站在尘，亭亭一树临风里，真有那落魄的精神。仙子的美容，王夫人闹去天霜，是微微的冷笑，说好一个捧心的狮子，和那大金佛床上，倾国锦囊已倾城。 Yeah. 俩人同把面飞糊，也摸不着。这一些话儿从大河处理去，你呆呆 我与那小月光。 伤也伤感，泪珠儿点点滴滴不住的清，睡卧在房中只等死，恨不能无常与道夫有名。一连几日断茶饭，他把那饮食气非要轻生。这公子只当家人是真有了病，走出走进的不安宁。医生请过无期书，乃请问药儿足不入喉中。公子发慌直落泪，也摸不着家人心内主和情。这一日正在床前来纸串，忽听到外面喊连声，公子急忙迎出去，原来是夫人大怒动不明。唤袭人快叫秦门给我早些走，把他即刻给我赶出一宫。我跟前只存宝玉这条后，指望他将来学好把人成。受不住弄一个妖精在这里搅，无法无天的大可不成。快叫他跟随他的哥嫂去，一婚院从今以后定安宁。王夫人一声吩咐如山倒，倒把那宝玉亲完的回火精。这一回夫人前亲吻，家人遭不幸。下一回宝玉探亲吻，官满喜相逢啊，他们各色离别情。 谢谢，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为你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 大家欣赏天津时调《春来了》，作者王允平，编曲马迪晨，表演者高辉，乐队伴奏刘玉喜、刘小凯、王桂林、韩旭、于宝寿。 Oh!